咿 呀！观明者知生恶，愿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少年时代的记忆呀、啊，往往是终生难忘。要不说这个教育，怎么得从娃娃抓起呢？教育的越早，成功的希望就越大。司马光小的时候剥这葡萄皮剥不开，姐姐帮忙也不行，这姐姐一着急走了，过来一个使女，小少爷怎么回事啊，剥不开呀、啊、使女一看，这好办，你给我吧，因为这个葡萄太生，皮跟肉挨得特别紧。使女用开水把这葡萄烫了烫，哎，这一下很轻易就剥回来了。司马光高兴了，一会儿他姐姐回来，谁剥的呀？司马光撒谎了，我剥的。正巧他的父亲刚才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父亲马上很严肃的就把司马光叫到近前呢，你小小年纪怎么张嘴就说谎呢？这件事儿给年幼的司马光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从此他再也不说谎了。年长之后，司马光还把这件事情记在纸上用以自勉呢。司马光小的时候曾经跟一群小朋友在庭院里边玩，就有一个小孩子呀淘气，问那大水缸呢，这小孩往上爬，爬爬一翻身不懂掉缸里了。那过去那院子里大水缸得半人多高呢，把小孩子没了顶了。外边的孩子吓得惊慌失措呀，小孩一惹了祸最大特点就是跑，逃离现场。只有一个人没走，谁呀？司马光啊。这就是那句著名的绕口令，司马光砸缸的典故。到底是砸缸还是砸缸啊？当然是砸缸啊。小小年纪他不慌忙，拿起一块大石头照那水缸啊，当哇，缸破了，水泄了，里边的孩子得救了，这在当地传开，后来有人把它画成画，就小儿砸缸图啊，加以宣传，流传至今，有了小品里那句著名的台词，司马缸砸缸，老也说不清楚啊。和王安石一样，司马光生活也很简朴，后来当然当了朝廷大官，他仍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，自称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常有帛呀，尽量吃素，节省开支，穿那粗布衣衫就行，不用老是那么锦绣华衫的。他不喜欢奢华，甚至于让人感觉到有点迂腐呢。有一次过元宵节，司马光的夫人想出去看灯，司马光一听家里不是点着灯的吗，干嘛到外面去凑热闹啊？夫人一听不光是看灯，还想看看外面的人呢。呵，司马光先生不高兴了，看看外面的人，一指自己鼻子，难道我不是人吗？这夫人这气怎么跟你说不明白这话呀，解释半天，司马光这才明白啊！你想转转呢？你转转就说转转，什么看灯看人呢？夫人纳闷，这点文化都怎么学的？这路话愣听不懂吗？但是两口子关系不错，司马光这夫人不育，好些朋友劝他：“您不能没有后代呀，再娶个小妾得了。”司马光摇头不愿意，结果朋友们愣是给他配了一个妾。您再看这司马光对这小妾是视而不见，让这小妾好伤心呐、啊、 有一次，这小妾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走进他的书房，想引起他的注意。司马光正看书呢，头都没抬。小妾走到跟前，拿起一本书就问：“这是什么书啊？”司马光起身还拱拱手，瞧这礼貌劲儿，此乃尚书。就冲这站起身来拱手这劲头，小妾心想，那就没什么风花雪月了，是自讨没趣啊。小妾很生气，转身就走了。司马光坐那儿接着看书。经常有这么一句话挂在司马光的嘴边啊，不成之事不可为之啊，成事之成，他很在乎。我们今天话讲，一定要有诚信。有一次，司马光叫手下的老兵去卖马，他特意关照这老兵。这匹马每到夏季就会发肺病，你卖马的时候必须跟买者交代清楚，听见了吗？是，老兵知道主人就这脾气啊，如实相告。就这坦诚劲儿，还真把这病马给卖出去了。司马光由于很喜欢读书，也很会读书，他20岁时候中了进士甲科，这可是很好的成绩啊！但他从不因此炫耀自己，总是到处说自己不擅长写文章。神宗皇帝看过他的文章啊，打算选他作为翰林学士，那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，这是文人学子最羡慕的文职啊。可司马光是连上辞呈，声称自己拙于文辞。我很笨拙啊，不善于写东西。他越谦虚，神宗皇帝还非要他当翰林学士不可，把他请入宫中，耐心的给做思想工作。神宗皇帝费了劲了。爱卿，古代的君子，有的人学问好，不善于作文；有的人文章好，但学问做得不到家。只有董仲舒跟杨雄，文章学问两者兼长啊。这是古人，当今之事，朕看你司马光也是两者兼长之人，为什么要推辞啊？司马光听完，先是叩首谢恩，感谢陛下的褒奖，然后他十分坦诚地跟宋神宗说：“陛下，翰林学士要给皇帝起草文书，这种文书一定要用骈四俪六的文体，得用骈体文。”可是我写不好华丽的骈文呐，所以我说我不善于写文章。神宗一听，那好吧，你就用汉朝的文体写也可以呀，不见得非用骈体呀。司马光一听，大宋可没有这样的先例呀。哎，爱卿，你能考中进士，还说不会写骈体文，这讲得通吗？司马光低头不语，就是不肯答应。走出宫殿，神宗命内侍带着任命书追，硬逼着司马光也得就任。这司马光还是不同意，内侍都急了。我说司马先生，这是皇王圣旨，你不答应那就抗旨，您知道吗？必须回宫谢恩。司马光万般无奈，才回去谢恩领旨。神宗示意，告诉自己的贴身内侍将委任书塞到司马光怀里，不当都不行。就这样，司马光终于当了翰林学士。最初司马光也主张改革，但是他看不惯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执政作风，认为这个新法太欠考虑，容易伤及百姓。他主张实实在在的办事，跟王安石是意见不合呀，所以受到了王安石变法派的挤压，司马光就退居洛阳，闭门著书，写成了千古名篇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是一部大书啊。后来的历代君王没有不熟读此书的，你只要想把国家治理好，这本书是非看不可。《资治通鉴》吧，想治理都在这里边去找影子。后来王安石失败被罢了相，神宗也死了，司马光东山再起，又回到了开封， 欢迎司马光的人把那道路都给查住了。司马光当上丞相以后，把王安石的新法尽皆废除，可是过了一年他也病逝了。在他身后，关于新法的是是非非仍然是争论不休，几度反复啊，直到北宋灭亡仍无定论。司马光曾说，我没有什么强于别人的地方，但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不可对人明说呀，那就是从不做背人之事，脚踏实地，光明磊落。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，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同样作为文学大家，宋代还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庭，三苏家庭啊。三苏就苏轼他们一家子呀，苏轼的父亲跟苏轼他们哥俩，不是有著名的唐宋八家吗？苏家就占了三位。要知道这三苏的政治命运跟司马光比起来，尤其是这苏轼，那是大相径庭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先得从苏家本身说起来。苏氏三杰之所以成名，都跟苏洵的夫人程氏有关系。程氏女出身在官宦人家，18岁嫁给了苏洵，当时是程家富有，苏家极贫呢。她的丈夫苏洵是既无功名又不善于经营，也没什么家产。苏家的婆婆又很严厉，家人走路发出脚步声都会受到这婆婆的主母的责骂，所以这儿媳妇做得很艰难，大伙都怕这老太太。程氏过门之后也没有摆什么大家闺秀的架子，嫁鸡随鸡，嫁走随走吗？赶上挨饿就饿着，赶上漂泊就得漂泊呀。这家穷，那就勤俭持家吧。程氏夫人对上是恭敬有礼，对下和蔼可亲呢。苏家人都喜欢她，就连那严厉的婆婆，没事儿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这位老当家主母，也对她没什么可说的。有时候婆婆刚想发火，一看这新过门儿媳妇正在那笑呢，这火也就发不出来了。有人一看，这程夫人这日子过得也太可怜了，就劝她说，你娘家那么有钱，你父母把你当作掌上明珠，你吭一声当然会有求必应，何必帮着他们家维持这种苦日子呀？这位程氏是微微一笑啊，你们哪知道啊，我有求于父母当然无所不可，可万一要传了出去，别人说起闲话，说我丈夫养不起妻子，还得靠老丈人，那我夫君还有什么脸面呢？所以这程夫人回娘家始终不提过日子的艰难，就这么贤惠啊。婚后这苏洵苏先生还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功名上，程夫人也不敢多言，平平淡淡就这么过了几年。有一天大早，这苏洵突然对夫人发出了一番感慨，哎，贤妻呀，为夫今年已20有七呀，但觉得还可求学向上，只是这个家全靠我维持生计，我若专心上进全力治学，这家怎么办呢？这夫人一听到这儿眉头一挑，心想这是好事啊，赶紧抢过话头，夫君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不知怎么跟你讲，你要愿意去读书，全当是为我读，为家里读，为孩子读书，只要夫君有志上进，你自管把家业交给我好了，全可放心。苏洵说这话本来这当闺房玩笑，好啊，那我可不管了，打今儿全归你了。可等到晚上回到家中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才知道夫人动了真格的了，怎么家里添了东西了？人家程家娘家是大户啊，没少了给他带嫁妆，陪送的首饰、簪环， 宝贝服饰，这么说吧，能卖的能当的它全都变成钱了，这家里马上变了模样了。苏洵这下可急了，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的夫人笑吟吟地伸出手，君子一言。什么意思啊？机长为士啊。苏洵能不明白这个吗？被迫无奈，自己把手也伸出来了，啪，两掌一碰，驷马难追呀。可是心里边纳闷啊，我真不管了，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能谋生啊？就靠的这点嫁妆，坐吃山空，总有吃完那一天呐，你甭管了。这程夫人把嫁妆变卖所得的钱作为经商的资本，该添东西添东西，该投资投资。没几年，苏家被他经营的成为当地的富户。可见这位程氏女还真是善于经济呀。苏洵本人呢，本来就喜欢读书，又会读书，现在被夫人这么一逼，他只能专心致志了。一年之后，他参加科考，结果是名落孙山，准备了几年，二次科考又落败而回。这一次到家里边，苏洵可不好意思呢，一言不发呀，把以前所做的文章全都找出来，拿那火盆子一把火扑给烧了。打这起足不出户。夫人劝他，你该出去转转也得转转，该读书还得读书，难道说天下的进士都是一科就考中的吗？夫人的鼓励对苏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苏洵更加发奋读书了。这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日益成长起来，程夫人不仅教儿子们读书，而且教导他们要做人，以历史上的志士贤人鼓励儿子，读书不能只为自己求名，即使你们为正义大道而死，为娘也绝不哭泣呀。读书人要胸怀天下嘛，他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。苏家富了，程夫人倒有一些不安了，他经常自我叹息呀，这么有钱岂是我家之福啊，再这么发下去会让我家苏氏子孙变得愚蠢呐。所以他经常散财救灾，甭管是亲戚还是邻居，是有求必应啊。又过了十多年，自己的丈夫苏洵已经成为精通六经、熟读诸子百家的大儒生了，顷刻之间是下笔千言呢。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也是学问精深。公元1056年，苏洵带这两个儿子进京，遍访当时著名的学者，其文章才学震惊学界，更使得一帮来京赶考的学子是自惭形愧，默默而退啊。当时世人间传颂一首歌谣吗，说梅山生三苏，草木尽皆枯啊。所以这样一再考试，这个自信心也不一样。苏轼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进士，这年苏轼才22岁。他弟弟苏辙也同年高中榜上有名，苏轼本来可以拿第一名的，主考官是欧阳修啊。欧阳修读到了他的文章很没欣赏，但这次考生中有欧阳修的门生叫曾巩，这也是唐宋八家之一啊。而这份考卷与曾巩的文风颇为接近，欧阳修有点私心，唯恐把自己的弟子这成绩给影响了，算么着苏轼得了个第二。但是欧阳修对他十分赞叹呢，他评价苏轼，此人善读书善用书，才学比我要高出一倍呀，他日文章必将独步天下。欧阳修对苏东坡的称赞是独具慧眼呐。俩儿子都得中了，苏洵怎么样啊？他父亲苏洵回想起年轻时屡战屡败的痛苦经历，不由感慨，莫道科场易，老夫如登天呐， 莫道科场难，小儿如石界。我这俩儿子参加科考就跟打地上捡东西一样，捡草芥那么方便，对于老夫呢是势比登天呢。欧阳修也特意看了看苏洵的文章，后来把苏洵所著的20多篇文章都搜集起来献给朝廷，士大夫是争相传颂。苏洵被朝廷委以修书重任，写点什么东西就让苏洵来代笔呀。于是苏氏父子声名鹊起，形成三苏文章动天下的盛况。苏氏苏东坡在十几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还不无自负呢，他写道：当时共克长安，似二路出来俱少年，有手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治君尧舜，此事何难。他敢拿苏氏弟兄跟当年的二路相比，二路是陆机陆云呢，在他们那个时代里，这也是文动天下的奇才呀。就在这一年4月，苏氏的母亲程夫人在老家悄然病逝啊，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丈夫跟爱子再见一面，也未曾亲眼见到夫君跟儿子成名的盛况。但是知情人都知道，三苏的成功跟程夫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啊。程夫人死时，苏家的家产已经被他散去大半，接济了穷人。程夫人用一生在感动的丈夫教育着儿子，但是他这儿子的政治道路走得并不通畅。翻开北宋历史著名的乌台诗案，主角就是这苏氏苏东坡。乌台诗案是宋代最有名的文字狱之一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跟王安石变法有关。王安石变法，苏轼是站在对立面，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，极论新法之弊端呢。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，王安石就通过亲信网罗罪状，上书弹劾苏轼。苏轼自己感觉到在政治上根本抵挡不住王安石的进攻啊，在都城日子不好过，他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。在元丰2年4月，也就是公元1079年，苏轼到达湖州，刚到这上任时间不长，一场灾祸是从天而降。朝廷的御史台就在这年7月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，押送汴京。御史台旧时又称乌台，所以这个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。诗是文章诗词之诗，苏轼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，到这才知道感情罪名是他作诗讽刺朝廷。当时苏轼被抓的时候还正在湖州任上办公呢，后突然大门咣当被人踹开，两个彪形大汉就冲进来了，一看这穿戴就知道是官爷儿，这是朝中派来的人呢、啊、上前拉着苏轼的袖子，御史中丞召见您，走吧。苏轼大惊失色呀，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，今日想必是一死啊，赐死。哎，苏轼想开了，死就死吧，他问了问心情，让我跟家属告别吧。拉着妻子的手，妻子是痛不欲生，泪水横流啊。再看这苏轼已经想明白了，说了一句话扑哧把他媳妇给逗乐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、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

通史演义。 苏东坡正在办公，朝中派人来抓他。苏轼心想，这回死定了。你想，作为反对派，把当权者王安石的革新派得罪得这么苦，到那儿肯定完蛋，得跟家里人打招呼啊。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啊，这么一说，好，这媳妇哭的拉着他不撒手啊，怎么也不让走。苏轼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媳妇，哎呀，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浦的媳妇做首诗送我吗？就这一句话说的，他的妻子扑哧一声乐出来了。这一乐，苏轼往回一撤这手，哎，得以脱身呢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能把他妻子给逗乐了呢？感情这是苏东坡经常在家里跟妻子讲的一件趣事儿。杨浦是宋真宗时候的隐士，既然是隐士，就不想当官，被人逼的是入京见驾呀。真宗问他，临行的时候可有人赠诗吗？没人给你写了什么吗？杨浦说，只有陈妻做了一首。怎么写的呀？说更休骆驼单杯酒，切莫猖狂爱咏诗。如今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呀。说这回去啊就悬了。合着苏轼还是开玩笑呢，平日里没少跟他媳妇念叨这两句，如今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他媳妇一听，这能不乐吗？但是乐后转悲，苏东坡被押进汴梁，关进大狱，审讯随即进行。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，而最先把这个诗集作为罪证的是谁呀？正是《梦溪笔谈》的作者沈括呀。这《梦溪笔谈》作为一部科学著作，它的作者沈括身为后人赞赏，但是成就归成就，人品归人品呢、自古文人相轻，互相轻压的多了去了，从来文人之间是毫不手软。沈括对苏东坡就这样。当然苏轼也不是说一点没有把柄可抓，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，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，贬斥新法。这些诗呢，因为是苏东坡写的，所以传颂一时，影响不小。主审官跟这苏轼或者是有点私仇，或者是因为政见不同，总而言之非要置他于死地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他们把苏轼诗里边的这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是望风普影的，是上纲上线，夸大其词，表现为对皇帝的不满，逼着苏轼要承认叛逆之罪。都拿着什么诗啊？比如说苏轼有一首《咏蕙》，蕙是一种树，这蕙树是笔直的常绿乔木，古人常用蕙摆相连呢，表示人品的刚直坚贞，形容美德，而且还有长寿的象征。所以有那么句话叫其人如蕙，这是美称。苏轼在《咏蕙》诗中写道，根到九泉无取处，世间唯有折龙枝。就这句被抓着毛病了，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是挑拨离间呢，陛下您是飞龙在天呢，苏轼他怎么反求地下的折龙啊？放了天上龙他不找，他找地下龙，这不想造反吗？好在这神宗皇帝很清醒，哪跟哪儿啊，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穿凿附会歪曲其意？他苏轼咏他的蕙树跟朕有什么关联呢？皇帝没承认，这诗就不能算是造反的了。可苏轼自己呢相当悲观，前途险恶，生死未卜啊，就在押送这一道上，他好几次想投江自尽，都被人给拦住了。现在在狱中，哪天是个头啊？他把许多毒药埋在土内，怎么呢？坐监狱他得等着信儿，哪天一听说要被杀，别等行刑， 苏东坡打算自行了断，先来个自杀，所以把毒药准备好，他埋起来了。苏轼跟自己的儿子约定好，每天往这监狱里边不得送饭吗？这饭里要有菜跟肉，如果听到自己被判死刑，马上要执行了，那就撤掉菜跟肉，改送鱼。一个是因为苏东坡爱吃鱼，二一个这是暗号，所以他儿子每天给他爹送的都是肉菜。有一天家里边粮食不多，儿子去外边买粮，托亲戚代替给送饭吧，可忘了关照这句呢，你告诉人家送肉送菜行，别送鱼啊，他没打招呼。这亲戚知道苏东坡爱吃鱼啊，偏偏买条鱼做得给送进来呢。苏东坡一看今天的饭是鱼，当时眼就直了，怎么完了，也没心思吃饭了，写了两首绝命诗啊，嘱咐这看守官，告诉这玉立能不能把他交给我的弟弟苏辙呀。苏东坡明知人家不敢传达，为什么？这是玉立的职责，不能擅自为犯人送信儿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犯人非要让他送，那这事儿就得上报。果然这两首绝命诗传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中，神宗皇帝读完这诗心中有所感动啊。苏轼名满天下，连皇宫中的皇室成员都喜欢他的诗文。这么说吧，三苏文章动天下，当时蔚然成风啊。要读懂了苏家父子的文章，读懂了苏家爷们的诗篇，那都可以冠冕堂皇的坐在场面上一番宣讲，那也算一种时尚。现在仁宗皇后病重了，仁宗皇后是神宗皇帝的奶奶，老祖母病逝深沉，最近听说见点好转。那神宗按照迷信，按照祭天的规格，既然天意要保佑我的祖母，我就应该大赦天下呀。仁宗皇后一听说，干嘛大赦天下呀？陛下不需赦天下凶恶，只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。您想想苏轼这文章得好到什么程度。老太太告诉神宗，过去仁宗皇帝举贤良，回宫时很高兴，对老身说，今天朕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个人，他说的就是苏轼兄弟呀、啊。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了吗？仁宗皇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，神宗听完也跟着哭了。很多同情苏轼的人都出来替他说话，就连当朝丞相也都来找神宗皇帝来了，陛下觉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啊？神宗一听，曹操是奸臣呐、啊，篡汉夺权呐、啊，啊！丞相一听，那么陛下以尧舜为榜样，您当然看不起曹孟德了。曹操这个人猜忌心就很重啊，但是尽管如此，他还能容忍击鼓骂他的祢衡。那祢衡是当代的狂人，曹操都没亲手杀他。陛下，难道您以您的度量胸怀就不能容忍苏轼吗？何况苏轼并未像祢衡那样击鼓相骂呀。神宗一听，我是得放了这苏东坡，怎么呢？要不我就成曹操了啊！朕正打算放了苏爱卿。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，乌台诗案终于告结了，给苏轼定了一个讥讽正式的罪名。苏东坡心中当然不服气呀、啊，但是能幸免一死，这也是额手称庆的好事儿了，只能写检讨认罪过，后来被贬官到了黄州了事。出狱的时候，玉立把事先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了苏轼，苏东坡感慨万分，伏在岸上都读不下去，曾经想死，没想到又活上来了。可时日一长，他突然又改主意了，怎么这两首绝命诗写得太好了，经常没事老挂在嘴边，这多瘆得慌，老跟要留遗言似的。写哪两句他喜欢念呢？却对酒杯浑似梦， 是年失笔已如神。转念一想，心有余悸呀，写成这样的绝命诗也怪不吉利的，好什么好啊，自己暗骂劣根难改呀。神宗皇帝咱们说过不是长命皇帝，不到40岁就死了。执政的太皇太后废除了新法，八年间反对变法的一派一度得势，变法的主将蔡确，这跟王安石是一波的，被贬到了安州。这蔡确在郁闷中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，被人告发了。反对变法的人们就群起攻之，要借此好好整一整变法派。苏轼本身是过来人，他虽然是反对变法派，但他本人受过文字狱的害呀，所以他秘密请求停止追究蔡确写诗谋反这一件事。但是他说了不算，谁也不听他的。蔡确也经历了跟苏轼相同的经历，苏轼被自己的同党也排挤出来了，这党争是愈演愈烈，苏轼这政治道路走得更为艰难。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推进，北宋经过了七帝哲宗，到了八帝徽宗时代。徽宗走上历史舞台，敲响了北宋的亡国之音呢。为什么呢？这位宋徽宗重用的大臣都是奸佞之辈，这帮人只知道投皇帝所好，不顾人民死活，不管国家安危，上下奢侈无度，是贪币成风啊。最有名的就是那奸臣高俅。这高俅跟苏轼苏东坡还有关系呢，他原本是苏东坡手下的一个书吏，类似于一个书记抄写人员，因为他字儿写得挺好。苏东坡后来被贬于外地之后，高俅没跟着走，先后于京城中几个大户人家中转，有一次奉主人的命令到端王府去送礼，正赶上端王在花园里踢球，高俅上前略施腿脚，哎呦，可把这端王高兴坏了，这哪儿的呀，派来送礼的，你哪府里的，这比打听，你甭回去了，礼物我要了，你我也留下来了，告手下人传话，人跟礼物我都要了，这不好事儿吗？高俅跟着端王比原先那主人气派多了，好事还在后边呢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端王继位了，坐在龙椅上，这就是那八帝徽宗，或者高俅是鸡犬升天，几年间当了节度使呢。跟高俅一块儿受到徽宗宠爱的还有一个宦官叫童贯，还有一个大臣叫梁师成，这二位善于迎合，童贯、梁师成分别执掌朝中大权，就连他们手下的走卒仆役都有官职俸禄，很多无耻的士人官僚争着巴结这二位，都城里的市民背地里称这些权臣都有外号，你比如说那蔡京吧，这蔡京被称为公相，童贯跟梁师成不是宦官吗？童贯被称为偶像，您可听清了，不是偶像，是偶像，这偶像的偶就是那温暖的温，把那三点水换个女字边，原意指老年妇女。蔡京为公相，童贯就被称为母相了，另一个宦官梁师成被称为隐相，隐藏之隐呢、啊、暗地里梁师成也说了算。徽宗皇帝喜欢游玩，这帮佞臣就为他在宫中进行了一番布置，不是喜欢转的街吗，往外边转，宫里边就开了市了，令那些宫女太监们扮作买卖的商人，皇帝跟这帮大臣呢化妆成乞丐贫儿啊，在这里边找这宫女要点吃的，找那个太监要点喝的，求人施舍，这不是富得流油吃饱撑的吗，以此逗乐。有一个奸臣姓王，叫王普，王普为了讨好皇帝，经常引诱这位徽宗皇帝微服出游，夜宿昌门。这一天深夜，王普又陪着徽宗外出去采野花了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不能走大门呢， 打算翻墙而出，王普得充当垫脚石啊，这宫墙比一般的民宅高多了，所以他站在下边，徽宗踩着他得往墙上够，一时还够不着。徽宗轻声叫着王普：“司马光，你这背往上耸一耸。”这王普反应多快呀、啊！或神宗天子，你把脚往下伸一伸呐、啊！他们俩办的这都是背人之事啊，偏偏用神宗跟司马光来互相称谓，可见这二位玩笑开得多大。什么叫先君呢、啊、什么叫先朝贤臣呢、啊、全不放在心中啊。这王普还经常对别人说呢，看看皇帝就这么信任我，当年神宗在位时候那叫勤于国政，司马光是光明磊落，大半夜在家里还办公，那叫正襟危坐呀。此二仙人要是地下有知，知道他们的后代这么拿他们取笑，还不得气吐血了呀。徽宗根本不当回事儿。这位八弟喜欢音乐，那么丞相蔡京就给他建造了一个庞大的乐队，广招当时的音乐家，改造乐律，改造乐器，翻造新谱。这天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在崇政殿公演。狡猾的蔡京先令乐队奏旧乐，三章还没等奏完呢，皇帝就不听了，把这徽宗摆摆手：“什么玩意儿、啊？如泣如诉的，令人听了心中不快。”蔡京使了个眼色，乐队滴里哇啦，这和一吹一弹一奏啊，全是新曲子。皇帝听完是龙颜大悦，如醉如痴啊！一曲终了，蔡京得的重赏，并宣布从此朝廷大礼皆用新乐，过去的旧乐废了。有一些心怀不满的士人私下议论说，新乐声过于高了，乐声高扬，听着怎么颇似亡国之音呢？谁也不敢跟皇帝讲。徽宗皇帝除了喜欢音乐，喜欢美人，他还喜欢园林，他一喜欢，手下就有人去办呢。蔡京说，现在国库里边有的是钱，只是皇宫太小了，既然是太平盛世的天子，应该讲排场啊。童贯那几个宦官一块答应，那得了，咱们大伙分分工吧，一人管一个工程，争着去盖楼台亭阁呀。天子除了喜欢这庭院，还喜欢野趣，我大伙就在这后花园里边仿造田园风光，盖了好几个小村镇，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然景象，村舍野店是不失五彩，这边种稻子，那边养鸡鸭。没过多久啊，这帮人就把神宗以来所有的积蓄挥霍个精光啊。八弟徽宗继位之初，子嗣不多呀，着急呀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，找一看风水的道士，道士一看是风水不好，如果要把京城东北角再往高了垫一点就好了。或这一句话不要紧，首先是不敢怠慢，赶紧在汴梁的东北角筑了一个土山。此后恰巧八弟徽宗是连生贵子啊，这儿子生的都扎了堆儿了，皇帝就深信这道教了，在全国大造道功啊。城北的小土山更成为绵延十余里的山峦，从全国各地运来数不清的奇花异石，山下大造七彩阁楼，山上放入了珍禽异兽，招能人要驯养一番。皇帝大驾光临，成千上万的珍禽便飞集左右，造成一种奇异的仙境。这座前所未有的皇家动植物园被命名为万岁山，后来又更名为艮岳。工程极为浩大，大的什么程度啊，赶到北宋一朝灭亡还没完工呢。每当深秋夜静，禽兽之声四面响起，繁华都市宛如到深山野林中一样。这皇帝喜欢这样，老百姓受了吗？他们是夜不成寐啊，这外衣没看住，俩狗熊到家串门，那怎么办呢？奸臣们是穷奢极欲，那位王普王大人，他那个住处是富丽堂皇啊，仅他睡那床您就看看吧， 以金玉为屏，翠旗为帐，四周放了数十张小榻。大伙儿说这怎么个睡法，直接睡地上好不好，来回咕噜咕噜。大床边有小床，对了，他要让自己喜爱的所有美女都睡在身边，他睡在当间，这种睡法起名叫拥帐。王普的宅子与一个寺庙隔墙为邻，这和尚们发现呢，最近不用蒸米饭了，怎么呢？那不院墙是一墙之隔吗？下水沟是通的呀，就发现每天从王宅里流出来的有很多大米，蒸熟了的米饭，半生不熟的米都顺着下水沟流到院里来了。寺庙里的僧人就把这些米淘出来，用水淘洗干净，没多少日子就积满了一仓库啊。你想这王大人家里得多奢侈吧，有道是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呢。有宋江36人在北方造反，两浙一带激起更大规模的方腊起义。那位母相童贯领军镇压方腊起义，君臣是弹冠相庆，要沉溺于声色之中啊。昏君奸臣纵情享受，以为好日子可以绵绵无期，他们哪知道远方的丧钟已经悄然敲响，只不过他们自己没听见罢了。北宋时期要提起耻辱二字，最容易让人想起岳飞的那首《满江红》：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。其中这句靖康耻说得最为透彻。所谓靖康，那是北宋末期最后一个年号。靖康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127年，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的铁骑踏为平地啊。徽宗跟他的儿子钦宗成为了阶下囚，北方大片土地陷于敌手，包括赵氏祖坟都沦于胡蹄铁骑之下，这对于宋皇室来说的确是奇耻大辱啊。可叹的是，靖康之耻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？是因为北宋君臣急于雪耻而引发的。雪什么耻啊？咱们前文书提过，五代十国时期，石敬瑭不是以燕云16州拱手让给了辽国而自称为辽朝的儿皇帝吗？那么中原继起的汉人君主无不以此为耻，燕云16州一直也没夺回来，很多君王都怀有收复旧地之志，可是未能实现。偏偏像徽宗这样的昏君跟手下的这帮佞臣也突然想起这茬来了，他们也想收服燕云，没想到招来的是亡国之辱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从前进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